繼續按循序漸進的原則推動政制改革。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說，一旦在立法會加入較大比例來自特首選委會的議席，會令到直選議席比率減少，立法會的代表性會更為降低，民主派的參政空間會更為狹窄，批評全國人大的建議屬於走回頭路，比香港剛剛回歸的時候的情況更加差。羅建熙認為民主派日後即使想參選亦都未必有機會，他認為選委會只有幾十萬人可以投票，本身屬於小圈子，而且界別選民人數和議席比例不符，批評選委會不能夠反映民意，即使最終立法會議席增加，但同時亦都會增強北京對立法會的控制。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3、32、38、43、46，特别号码是5号，头奖没人中，二奖半注中，每注派360几万。天气方面，受到一股海洋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潮湿有雾，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Hold back or fight back。 Breakdown， 过了界再放大。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打身体只有风忧，是个杀手 ，start low， 哪会颤抖，还问你到中我同问候。 出道以嚟有唔少神徒外带，但同时都承受住好多嘅攻击。Anson Low 用音乐反击，写出如何对抗被欺凌嘅世界。 身份倒转，你放上这个他，几千位支持，不讲你叫挑剔，错算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 你胡作曲 JL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编曲 JLF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今日星期新加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次的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飞图入面的 MV 咧，佢有自己的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是佢谂嘅。 所有的耳环饰物啊，都是叶生搞的。 如果有人话好像不是那么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到礼拜五啊，阴阴天嘅星期五晚上， 冇错，今日真系阴阴天啊，莫莉吓，咁啊多云啦，系啊，成日雾锁香港咁样，咁啊直情都系啊 ，Happy Friday！ 不过无论如何，天气点样都好啦，希望大家都保持心情要系啊轻松，系要愉快啊， 系啊，咁啊呢样嘢非常之紧要嘅，咁啊所以咧，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咧个个而家咧都系又系嗰啲疫情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唔开心嘅事啊，经济可能又唔系咁好啊，大家选择咧运好多唔同嘅方法去令自己开心啲、 哦啊， 其中一样最方便、最容易令到自己可以轻松嘅咧，就系、是、上网购物啦， 上买嘢嘛， 系啊， 我有一个朋友好中意买嘢，系、嗯、男士嚟嘅， 系 佢成日都话咧喺佢工作压力好大啦，咁啊成日都要应付好繁重嘅工作啦，觉得好唔开心、啊、好似唉死啦点算啊嘅时候咧，佢、嗯、就话呢、這个时间佢就会选择去精神排毒。就係、是、去買嘢啦！ 哇，原來呢樣已經叫精神排毒。 係啊，佢叫精神排毒，所以佢係男人嚟嘅。係係啦，佢係成日買嘢。 所以我好想講咧，原來而家咧買嘢咧 冇分男女嘅啦、啊，千祈唔好成日講，係你兩最買 ，sorry 啊。係 啊，因為其實我想講，我身邊有好多男士們咧，佢、哋都買好多嘢，仲要咧，佢哋就算網上買嘢咧、我哋女士們都係可能係買啲細 ID 啊，唔係太貴嘅嘢啦。佢哋堅持㗎。 我梗係啦，佢哋唔係一買就買架車。有听， 即系现实生活佢哋系买啲咁贵嘅嘢噶嘛？跟住我想讲佢哋喺网上面嘅世界 都一样系嘛？ 咁啊未去到啊 买波鞋啊， 系啦，未去到啊买翻嚟啊嗰啲，但系真系买嗰啲贵嘅波鞋啊，跟住之后就 系 头先所讲嘅，即系 买幅画。系啊，买支靓酒啊，咁样系嘛？ 系啊，最好是系点咧？即系我有讲啦，我以前有个同事啦，跟住佢系疯癫到佢系点咧？真系抱住咧嗰啲双十一啊嗰啲咧，佢真系就已经喺度揿定一啲储存嘅 save 个心心啊！ 系， 佢早几日已经喺度揿，你做乜嘢啊？我格价睇下边度啲波鞋抵啲啊！哇吓！跟住系啊，跟住最后屘去到嗰日嘅时候，你等阵先，等阵先，我要揿个掣，我揿咩啊？买嘢啊，如果唔系冇噶，冇咁平噶啦。 我想问下佢系自用啊，抑或系最后转手咧？ 自用 系自用。 跟住最后屘佢嗰日好自豪同我讲，佢买咗十几对波鞋，跟住买咗几千蚊。即系我会觉得你喺图入面，你图几千蚊、 就好犀利噶啦。其实 图几千蚊，跟住之后仲要系我心谂，哇！你会唔会咁夸张？你男人嚟噶、即系但系我想讲咧，呢一样嘢唔夸张，因为 夸张 入面一啲物件上面嘅嘢仲夸张。啱啱都睇到啦，有人咧就喺讨论区度讲，咁佢就话而家图上面嘅嘢成日都笑嘅，乜嘢都有得图。 系啊， 除咗我哋讲衫裤鞋袜波鞋。咁跟住之後，我最近都睇到一啲汽車零件全部都有，你分分鐘買曬零件翻嚟冚一架車都得嘅。 哇！ 咁跟住呢一個朋友仔咧就勁啦，佢就唔係買一架車，咁佢係點樣咧？佢就買咗個桑拿房俾自己， 買個桑拿房， 係啊， 乾蒸嗰啲 乾蒸 木。木板做 係啦 嘅桑拿房， 平時我哋喺會所見到嗰啲，佢買咗個翻去自己屋企。首先網上啲人就喺度，哇！好羨慕你啊！你屋企可以裝到個桑拿房， 佢咪將個廁所咪騰出一啲啊？不過都係要地方咯， 係啊，都係要地方嘅。咁佢就嗰、那個我就咁站睇啦，望落去 幾錢啊？喂！ 好個價錢咧就係大概2457蚊至到3747蚊港紙。咁、個 size 我睇到大概一個我哋嘅衣櫃咁樣嘅啫， 即係 雙門嗰啲衣櫃。 夠啦，點啊？ 咁佢就話坐入去，係點解會話有分2000幾到3000幾蚊不等 咧？睇你咩木啊，係咪啊？ 係啦，一來睇下咩木啦，二嚟就係睇下入面有啲咩用啲乜嘢 function， 即係有啲乜嘢系統。 有啲咩系統㗎？可以啊。 包括咧，佢就話有分嘅單人嘅桑拿同雙人嘅桑拿。俾你 揀，即係大啲細啲啦， 係啦。咁另外啦，外觀上面嘅設計都有唔同嘅，甚至乎咧個桑拿房入面咧可以用電子嘅控制版面都得嘅。 哦， 咁好啦，嗰個電子版面控制仲可以點咧？駁住個藍牙，你中意嘅話喺入面聽歌都得。 咁 跟住再加上咧就係啦個木方面啦，哇用你嘅 你咩紅木、原木啊，跟住唔同顏色啊，係嘛？ 你讀書嗰度個地方加拿大係用加拿大進口嘅鐵杉木， 係 咁跟住之後佢就因為咧係啊，佢就係咁講咯，講到明，佢話講到明係呢個你嘅木咁，佢就話產品嘅安全保證咧為全網獨有嘅保留。漏保系统咁讲，即系话有一啲嘅系统去令到佢唔会有事。 你知啦，讲啊，梗系讲到好得噶啦， 系啦， 系咪先讲到好全面啦？ 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喺度，你买咗啲工具，OK， 我见你买咩都好啦，买最平又好啦，或者最贵都好，你识整咩？ 系啦。 真係好奇怪喎呢一樣嘢。 你識砌咩？ 佢又真係砌到翻出嚟喎。 係啊， 係啊。跟住砌完之後嗱，雖然佢砌到啦，唔知佢用成點啦，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專家出嚟就講啦，尤其是啲水電師傅啊咁樣啦，就講翻就係話，喂，如果你真係要買呢啲嘅話，你有兩個考慮性嘅。首先就係你個電力點樣去接駁， 嗯嗯， 因為你個電力嘅時候，你隨時你桑拿房你有少少水或者蒸汽啊嗰啲啦，係啦，咁你小心啲喎。 咁你都要駁電啦，係 啊，駁電啦。咁因為佢話桑拿房可能又或者內地嗰個插頭同香港又唔同啊嘛， 嗰啲換咗啲簡單嘢嚟嘅。不過你話用到咁大嘅電就唔知啦。 係啦，大嘅電佢係話要另外仲有一啲嘅插頭去幫助嘅。咁另外一個嘅安全問題啦，佢就話咧建議啊，所有嘅用家咧要睇清楚個說明書，了解翻個桑拿房嘅安全細則，例如保養啊、存放啊、駁水喉嗰個位啊，甚至乎散熱嘅空間等等嘅要求係咪真係符合安全標準先？咁，如果係嘅話，大家先至好去考慮。 不過我覺得都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係啦，同啲家私啊等等翻嚟，一陣間我哋都翻嚟都可以講下，唔知道我哋心機旁啲聽眾啦，有冇即係呢啲咁嘅經驗？係啊，我屋企其實好多家私會唔會都係逃翻嚟嘅咧嚇？要砌嘅其实都挺麻烦啦，老老实实啦， 系啦， 咁复杂嘅家具啱唔啱啊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頭先咧，我問阿莫莉咧，我話頭先佢聽嘅呢一隻歌《Fly Me to the Moon》就係一隻好經典嘅英文歌嚟啦，好多人都唱過啦。但頭先唱呢一隻歌嘅女仔咧，佢叫做 Angelina Jordan。咁我就問佢啊，你覺得呢個女仔把聲咧，你覺得佢似幾多歲啊？咁樣， 我覺得似25、26歲啊。 25、26歲係咪？其實佢唔係，佢今年咧才不過係16歲嘅啫。 咩話？ 系啊， 16歲可以唱到咁有情感。 16歲系啊，冇错。咁啊，佢录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当年佢系11歲。 系 啦，咁佢咧就系参加挪威嘅一个歌唱比赛 ，Norway's Got Talent。咁咧就参加呢个比赛就攞咗冠军。 嗯。 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加入乐坛。咁佢当年诶参加比赛嘅时候咧，我冇记错应该系8歲嘅。 哇！哇！ 佢就 叻。嗰把聲係咪非常之有個江湖啊、滄桑 啊等等嘅味道啊？由細到大佢都係好中意唱歌，好中意唱 jazz 嚇。咁啊，呢一隻歌係啦，所以就帶俾大家可能聽嘅時候，你以為係廿幾歲，唔係啊，佢得十幾歲啫嚇。每次唱歌嘅時候都中意唔著鞋嘅佢 ，Angelina Jordan， Fly Me to the Moon。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一阵间咧依然都会有好多唔同精彩嘅环节噶噃。 系啊，今日星期五啊嘛，啱啱先咁啊，除咗有彭程莫莉之外咧，十点半啦，我哋有性情中人嘅。 系啊， 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会讲下咧性技巧。 系啦，点样用呢个性技巧性技巧啊，去增强一啲亲密嘅关系或者快感嘅。咁呢一个咧，我好深信咧，即系除咗我哋好想知之外咧，听众们都想知，甚至乎佢哋会有疑惑添嘅。今日咧，我哋开放翻热线啦，终于都可以开放翻啦。 系啊，依家我哋有我哋嘅嘉宾 Matthew 啦，系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咁我热线开放1833298， 1872388， 哎呀，又讲得第二度个电话。 重新一次1872388，欢迎大家都可以打 我。1872388，所以证明我节目系 live 啦。 系啊，剪唔到噶， 冇得剪。 系重新一次，今日嘅题目就系点样可以透过性技巧去增加一啲亲密嘅关系或者快感？因为我相信好多人都成日都话，喂啊，唔知点解咧，我同我嘅伴侣啊越嚟越少行埋。明明开头嘅时候都。都唔系噶，有啲甚至乎可能系一生出嚟，即系一拍拖就已经系有呢个嘅好少嘅性关系。咁点解咧？会唔会就系因为我嘅性技巧唔好咧？定系因为我亲密嘅关系唔够，所以就冇性咧？咁即系有好多呢啲问题。 但系有好嘅性技巧，系咪真系代表你性生活都会好咧？ 系 呢个都系可能第二个问题嚟嘅。一阵间我哋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系啦 ，Matthew 一阵间同我哋一齐倾下。 系咁啊！头先我哋咧喺一首歌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话网上买嘢咁咧，但系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已经夸张到头先所讲啦。我哋女士都系买衫裤鞋袜啫，男士。越买越夸张，咁咧就系、是、但系咧，我想讲有啲人咧直情夸张到去买家私，因为咧原来咧家私呢样嘢开头我就系第一次听咧，系我哋嘅下昼节目嘅方子豪 嗯 哇，佢真系 佢买家私啊！ 佢買全屋嘅所有嘢都係， 我都有聽我啲朋友都係咁噶。 佢自己淨同我 平啊嘛， 係啦，同埋佢同我講佢話佢上癮啊，佢一直佢要佢 買到上癮， 買到上癮，佢要禁自己唔可以再買， 係網購上癮啫，唔係買家私上癮。 但係佢都買家私買到都算上癮噶啦，因為佢誇張到佢直情真係同我講佢話點樣運翻嚟啊，點樣等啊，點樣 達人啦、 啊、 變咗， 佢變咗達人噶啦。咁但係咧，我好深信咧，即係雖然佢都應該係一個個冚嗰啲啦，但係原來女士們咧而家都開始连家私都买到好猖狂啊！话说咧就系一个港妈，一个妈妈咁啊，为咗想个女女咧，即系有一个自己嘅蜗居啦，有个小嘅地方、小天地啦，咁帮佢用咗大概港纸10000蚊到啦，咁啊冚咗成间屋入面嘅家私出嚟。 佢好似系一个组合嚟嘅，系、咪上面就 系 碌架床，咁下面就好似做个书房咁样，系咪有埋啲书架？ 系咁，佢就首先用咗7700蚊咧，咁就订咗一个大嘅一个。算叫做 装置啦，系一个组合啦，系嘛？ 功能床 系 啦，咁跟住佢就话咧，其实佢咁你知我哋女性们咧对呢啲嘢真系比较唔系咁叻噶嘛，你氹氹 得我都中意砌呢啲家私，不过太复杂嗰啲我就唔掂。 系啊，跟住佢话呢个妈妈咧，咁用咗3个钟头时间睇嗰本说明书都睇唔明， 咁啊证明好复杂咯，用3个钟头睇。 系啦，跟住结果咧，佢亦都要走去问翻个网店个网主啊，跟住之后再加埋佢嘅老公啊，一齐最后屘冚咗。咁头先都讲就系用咗7700蚊啫嘛，咁之后咧再用咗1600蚊咧，再为佢个女女咧买咗个衣柜，买埋电脑台等等，咁跟住之后咧，仲有咧嘅衣柜咧就用咗5个钟头就已经完成，就冚好咗啦。咁啊，电脑台就用咗4个钟头吓， 成日啦已经。 系啊，咁加加埋埋就大概10000蚊松啲啦。但系我想讲，原来咧。越嚟越多人去網上買一啲衣嗰啲叫咩 衣櫃 家私啊，所有嘢， 因為我最近都想買衣櫃，我去睇過咧，原來一個衣櫃好貴啊！而家 你講訂做定自己買啊？ 就算自己買，都要四位數字嘅好多。 我咦，喂，咁呢啲真係基本嘢、啊。如果我有個朋友啱啱間屋裝修啊嘛，咁、如果你話做家私嗰啲咧，咁、當然價錢仲係200，我講緊係幾百蚊一尺，係一尺逐尺逐尺咁樣去計嘅。所以頭先你講嗰個講嘛，咁樣買就真係平。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裝嵌嘅時候，如果遇到問題咧，冇得即時咁樣問， 係、 又好麻煩， 同埋冇保養。 係啦，我冇保養啦，啲零件如果壞咗咁點換咧，或者唔夠啲零件咁點算咧？ 甚至乎我成日覺得個質素，因為我好衰嘅，我係會成日覺得，我望到呢一個嘅質素，我知係大概點啦，我摸到上手啦，咁我先買翻嚟。咁網上面成日買嗰啲嘢，即係衫褲鞋襪，我有陣時褪太都係我摸唔到啲衫嘅物料嗰啲，何況家私？ 喂，不 翻到嚟又重。 我明白嘅，但系即系有啲师傅都讲啦，系、嘛？喂，你咁其实我都系嗰度订嘅啫，不过我订喺上面订完之后， 我帮你冚啫， 我帮你冚啫，系嘛？其实都系一样 嘅 啫。 系啊，咁所以睇下各人有各人嘅唔同嘅说法啦。甚至乎我头先所讲个方子豪咧，佢而家仲要晋升到劲到点咧？佢连自己架车啊，个踏盘隔篱个电脑板都自己买咗一个翻嚟自己冚。 哇！ 佢话俾我听，出面整要几千蚊嘅，跟住话而家自己佢买翻嚟冚咧，就系买咗个。我嘅电脑板咧买咗唔知七嚿水，即系700蚊，咁跟住之后就自己冚埋佢，就平咗成几千、二千几蚊至少。 其实即系大家都系为咗悭钱啦。 系啊，所以呢个世代都系网上买嘢噶啦，之后都 唔系我都明。不过即系话买到好似你咁唔买唔安乐啊，或者即系上晒瘾嗰啲，正日日都精神排毒啊，咁啊荷包咪好空虚。 呢、這個世代可能就係而家所有嘢都係網上發展，所以連家私遲啲唔知會唔會人都可以網上買咧。 頭條式的分話，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壓你？在意過嗎？這世代怎麼抉擇？於低處怎去掙扎？不選你的對等於我，就錯了嗎？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时限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框架，画出我一。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假如当天开 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自并未去看明日那样。 要听过嘅叫做《这世代》，主唱嘅叫李贤。呢、這个世代上面真系好多嘢都已经唔同咗啦。 咁点啊？你而家有冇打算自己整个衣柜啊？ 咁啊，慢慢开始啦，唔整衣柜住，可唔可以做其他嘢先啊？即系嗰啲厨具啊，简单啲嘅嘢先得唔得咧？ 哦，都得嘅。但系你话你个衣柜啊嘛。 系。咁啊，呢个世代虽然咧有好多嘢唔同咗，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性同爱系依然唔会变嘅。转个头翻嚟会系性情中人嘅环节。 系。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咧系。是什 麼、啊、今天的題目就是怎樣可以通過性技巧去增加親密的關係1872388現在已經開放熱線了，一會兒10點半之後回來我們就會有嘉賓 Matthew 在這裡跟我們解答的了。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朝早在北京开幕，议程包括审议有关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议案，建议调整优化特区选举委员会规模、组成、产生办法，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直接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建立全流程审查机制。议案表明完善选举制度会以决定加修法的方式进行，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关于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条文，但是无需修改基本法正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表示，香港社會近年的亂象反映現有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和缺陷，有需要完善。歐盟發表聲明，認為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建議是消極，中國日益增加的獨裁統治違背對保護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聲明說，選舉制度的改革可能對香港的民主原則和民選代表產生深遠的消極影響，亦都與香港之前進行的選舉改革背道而馳。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頭不明，患者包括一名47歲和一名48歲男子，兩人是文職人員。一名18歲男學生確診之前沒有回校出席面授課堂，以及一名37歲兼職外籍家務助理。新增確診患者分別居住在新蒲崗金橋大廈、薄扶林、致富花園、富恆苑、荃灣御景新城一座、觀塘安達村仁達樓、秀茂坪曉麗苑、曉輝閣、西營盤居仁閣和油麻地金芬大廈。日本政府宣布延长对东京都、千叶、神奈川和埼玉县的紧急事态宣言两个星期，直至今个月21号。首相菅义伟在政府对策总部会议上落实决定，认为有关地区目前的疫情形势未足以按预期在星期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形容措施是必须以保障民众的生命和生计。共同社報道，多名衛生專家亦都警告，過早解除有關地區的緊急事態宣言，或者會導致疫情反彈，在距離東京奧運不足五個月時間，對當地醫院構成進一步壓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202點，升2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06點，係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4，日元108.2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6，人民幣6.493，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94，歐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2.77美元，賣出1703.6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沿岸有霧。聽日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初時有霧，同埋有幾陣驟雨。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朝早稍涼。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音乐说赖慧玲的音乐选择 都是一套 musical 的 Billy Elliot 的 Electricity， 一做戏的时候就通电。罗冠兰老师，他绝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记得有一次、上堂见完我做完 exercise 之后，我记得他是你点啊 Winky 小姐，跟住走了，我站在那里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今次的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飞图入面的 MV 咧，佢有自己的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喺度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嘅耳环饰物啊，都系叶生搞噶。 咁如果有人话诶、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翻到嚟嘅就敏感时刻， 我记得噶啦呢个电话号码1872388，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性情中人热线。 系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咧。今日我哋有专家喺度，即系你发现觉得自己诶、好似唔系好得喺性技巧方面，或者性方面，我想增加一啲嘢，令到我嘅伴侣咧 开心啲， 开心 啲，大家关系又好啲。 系啦， 我咧 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因为我哋今日有专家喺度， 我哋今日有香港性教育研究专业协会嘅创会会长啊 ，Matthew，Hello Matthew，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啦，即系头先阿莫莉讲到一样嘢，即系大家都希望喺性生活能够享受到如水之欢啦，大家都好开心啦，即系成日都听人讲啊，系啦，性技巧咧系啦好啲，咁啊大家又开心啲，系咪真的？我哋一般泛指嘅性技巧，其实系咪即系一定要哇叶高三就？好大好多动作啊！成晚好忙啊！ 玩杂耍咁样啊！ 系咪咁嘅理解先？ 我谂好多时咧，呢个问题咧，其实都困扰到好多人噶。我谂喺一啲依家日性生活嘅男士女士里边咧，好多成个问题。我其实好想对方，我好爱对方，我亦都好想对方感受到我，同佢好亲密啊，好爱佢啊咁样。咁尝试咧就系、是、一个亲密嘅接触啊，性啊，咁呢方面当然啦，一个最快嘅表现。咁好多时都谂啊，哎呀，有冇个掣可以揿一揿？佢就好似嗰啲，或者咩药嗰度食啊，或者系咩技巧去做咧咁样。咁成日所谓技巧咧，其实咧啊，当然啦，有一般嘅我哋可话即系点刺激啊，咩体位啊，成定等等嘅嘢。咁其实背后里边其实大家都好注意，最重要一样嘢咧，其实所谓技巧咧，就千祈咧就唔好觉得系一个 你咪好好似好特別啦，要諗好多計劃， 即係要學過要練過嘅功夫咁樣。 當然 喺 當中裏 面 可以咧係從住嘗試啦，去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資訊上面俾我哋成日都當然除咗危險動作之外啊，即係嗰啲咁啊，又要綁住，又要扎住咁啊，即係對方同意啦。咁另一樣咧就係話。溝通，你話係啊，媽女人邊個都唔知溝通嘅，個溝通好啲。咁其實溝通好緊要啊，即係其實所謂嘅性技巧裏邊咧，求實頭個最重要嘅部分咧就係一個溝通，就我知道你想要乜，或者我想要乜，咁大家有個 understanding。 因為大家所需要嘅未必一樣， 係啦，冇錯 咯，係 啦，嚇咁呢個冇呢個咁溝通默契咧，咁樣咁就有個困難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話，我可唔可以開放少少？试下唔同嘅嘢啊！咁大家喺日常为一段时间，大家有亲密关系一段时间里边，好多时咧，因为生活嘅其他嘅因素咧，令到好淡凋淡咗啲咧。好多时咧，大家有啲制造啲意外啦。咁呢啲其实背后里边咧，都系一个为咗大家能够享受更好嘅性生活啊，咁啊嗰个开始。咁跟住咧，其他好多方法咧，就喺呢个背后里边咧，就可以慢慢衍生出嚟。咁就因住个两个人嘅习惯啦、喜好啦。等等嘅，可以尝试唔同尝试。咁当中好似我啲个案里边咧，试过咧，曾经有一位男士咧翻嚟咧，就拿咗一包嘢翻嚟嘅时候咧，去到同个太太讲：，哇，你一定要好中意你，我好开心嘅。今晚咧，唔该你快洗晒碗啊，我哋等时间预备啊，沐浴更衣咁样嚟。咁咧去到佢个房嘅时候，打开一包嘢咧，个太太即刻晕咗一 跳。 全部嗰啲性器具啊，成包有五个嘅，唔同 size 嘅吓，即系个样具，唔同 size 嘅震荡器啊，成一扎咁嘢。咁啊，试下咧，真系晕咗一跳。 系， 应该冇同个太太好好沟通，佢、 哦、 都唔知道。 谂住俾 surprise。 系啦，你话成袋钻石，嗰个太太可能会中意啲， 会开心啲 先。咁可能要真系你沟通，你究竟对方喜欢啲咩咧？咁同样地，我谂你都要话俾对方听，如果你点样去同我嘅抚摸啊、接触啊，或者用咩方法嘅时候咧，啊，咁亦都可以增加我自己大家互相嘅满足。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好多时候所谓性技巧里边啊，我哋所谓嘅牵涉到性幻想，有时我啲。fantasy 我哋啲想系点咧？希望有机会讲下，大家满足一下。当然呢啲性幻想好多时系 acting out， 我哋叫做即系扮演嘅啫。咁、大家可能喺个嗰、那个角色里边，或者系嗰、那个互相嘅互动里边嘅时候咧，可能会亦都带俾大家嗰啲兴奋啊，同埋唔系常常发生嘅事啊，咁就可以喺个中间里边。咁或者另一样咧、就系、是、就系、是、嗰个所谓嘅前戏啦。以前覺得前戲咧，咁你個呢個技巧裏面前戲係咪哇好似好重要啊？人哋講啦，好重要啊！ 唔係好重要嘅咩？因為成日都話女性好重要噶嘛。 係啊，前戲係好重要嘅。咁前戲幾時開始咧？就係即係臨做之前嗰一分鐘啊、兩分鐘啊，定因為咩咧？咁好多時咧，外國裏面咧有一句説話就話咧，前戲咧其實係上一次性交完咗，至到下一次性交發生之前，中間裏面嘅時間咧都可以做前戲嘅時候。 嚇、 啊，係㗎。咁咧，咁中間裏面咧其實。可以好多嘢发生，令到人个感觉改变。 哦、 当你心情唔好、唔开心或者愤怒嘅时候咧，咁你做乜都冇用啦。咁、中间里边好多嘢发生，点去培养呢个所谓前戏嘅阶段里边？点啊？大家有个准备，有个感觉系进入嗰个 性 生活里边吓。咁中间里边可以详细少少讲嘅。如果咁 即系我听阿 Matthew 你头先咁讲啦，即系呢个所谓嘅性技巧，其实就唔系话一般啲男人就觉得要学乜嘢嘅体位啊，学啲咩嘅 手势啊 招数啊，即系唔系用呢个所谓 概念啊。 系啦，性嘅skillful 啊，即系用呢、這个功夫或者系啦方面去理解，而可能系其实系包含其他嘅嘢。 咁、我谂喺个气氛啊、环境啊同埋个感觉里边，始终人系一个感性嘅动物，有个感觉、有个沟通嘅时候，我觉得对方系尊重我、爱我嘅时候，跟住做咩嘅时候，大家都可以互相即系可以容忍、或者系 compromise 啊嗰、个情况。头先你讲嘅所谓技巧啊等等嘅咁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咧系坊间里边啦，当然啦。如果睇得 AV 片多，你覺得係好，即係話好似玩雜耍喎？點解咁樣？或者可以做咁耐咁長時間啊？咁其實咧，裏邊嘅呢支戲。始终佢一个啊夸张咗嘅个表嗰个表达啊，中间佢可以 cut 噶嘛，佢唔系真系到晒成45分钟或一个钟头噶嘛啊，咁好多时咧，大家有个确切啲嘅 期望啊，呢啲 stick expectation 啊，我哋啊，因为期望里边咧，咁大家去倾下点啊，个性幻想系点样，我哋点去完善？咁其实中间里边咧，大家俾大家啲嘅放松啊，机会啊，去寻求啲尝试唔同嘅方法啦，咁样吓。咁当然啦，嗰啲所谓体位啊，或者系点样触摸咧，咁呢对系即系嗰个技巧里边系帮助嘅，嗰啲真系技巧，系佢有帮助吓。但系你嘅背后里边。你想達到目的啫，就係咩目的呢？係因為想，因為好驚自己對方唔再愛我啦，即係否我盡量可以希望以為 得到滿足咯， 係啦係啦，以為呢樣嘢係得到滿足，以為可以解決問題啊，咁就係忘記咗可能個關係已經有其他嘢發生啊，以至佢誤以為令到對方做到呱呱叫，好似個好似 AV 片裏嘅時候咧，就一個成功啦，其實。我谂系背后里边个动机系咩咧？ 因为好多男人都以为系咁啊，即系 越呱呱叫嘅话，就越开心满足喎，伴侣 系啊，实会咁噶。 系咁都里边当然引起好多嘅误会啦，系啊。点解我可能我伴侣唔系咁，唔好似 A V 片咁嘅反应嘅咧？或者我先生唔系好似 A V 片咁长，可以到咁长嘅时候，咁咧就其实终归咧就俾大家好多压力。 或者系咩咧？或者系就算你听到你嘅另一半呱呱叫，但呢个呱呱叫系咪真嘅咧？是 吗？怎么说得真？而望透那是爱，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Sunday 實性方面咧，好多人都一定會係一知半解，好似我哋頭先咁 啊。 我哋完全都唔知道，原來就係前戲嘅意思代表就係你對上一次嘅性行為同而家性行為中間。 哇！咁對上一次嘅性行為去到下一次好耐咁。 係啦，如果佢幾年冇男朋友幾年嘅咁點咧？ 咁點啊 ，Matthew？ 我哋繼續翻嚟傾下嚇。咁啊，熱線亦都開放1872388嘅。 啱啱聽過係阿 Jo 嘅一知半解。 系啊，冇错。系啊，好心急啊，因为 系啊，好心急啊， 好心急要知道究竟呢个系啦，性技巧头先讲咗好多唔同一啲误解啦。Matthew 想翻翻嚟问你啦，我哋可以仔细啲同啲听众都一齐去分享一下。咁上一次同埋下一次嘅性行为，其实就头先你讲话好紧要，呢个都系前戏嘅部分，点样去理解先？ 咁前戏我都话咧，系两个人嘅其实感觉，大家有个培养个感情，一个互相本身嘅交流啊，亦都感到对方嘅尊重啊、爱咁样啊。如果假设间前边即系一段时间里边咧，当然我唔系话即系几年之后咧一次咁，个当然嗰啲系唔系呢个个案里边所讲嘅，又唔系我接个个案。咁我讲我啲个案里边啲夫妇咧，觉得咧即系有咩方法可以啊，即系喺改善个自己嘅性生活咧。咁成日好多提醒佢咧，其实平日嘅生活里边啊，互相嘅喺繁忙生活里面，当你放工翻嚟嘅时候啊，咁你好想啊食翻饭啊，唞下性，咁你唔系即刻又要要求，或者个太太本身有其他嘅啊，又要工作啊，又要照顾细路仔嘅时候咧，咁佢都令到佢咧分咗心嘅时候咧，跟住你用咩技巧都好啦，可能我都唔会带起我任何兴趣，或者系真系做嘅时候，我都唔会嗰个感到愉悦。咁好多时咧就系好细微嘅嘢，俾对方嘅关怀尊重。譬如今日里边咧，太太可能好忙嘅时候咧，你帮下佢洗下碗啊，照顾细路仔啊，令佢嗰個吸塵機啊，吸下塵啊，令到對方甚至乎嚇、平時都太太要教細路仔做讀書嘅，咁今次可唔可以先生做一樣咧？拎起個工作咧，咁令到對方其實哇，呢、這個男人真係其實好好嘅，對我好好，我感到我好榮幸啊！真係好 I love 啊，我好愛佢，因為佢咁尊重我哋，我感覺我唔係一個唔係翻到嚟就要我嚇、快搞到嘢就跟住上床咁做啊！咁中間裏邊嘅尊重令我感覺嗱、女性裏邊咧，所謂引起佢嗰個性嘅慾望好多時咧，唔係因為我睇到帶啊，好多時係嗰個環係啊，咁好多時咧係初期嘅時候咧，係一個感覺，慢慢去 情感嘅交流， 情感交流啦，去累積咧，令我覺得我受尊重、被愛嘅時候咧，佢自然好想同對方有一個親密。 係 啊，男性嘅比較可能咧，一般嚟講比較直接啲啦，可能視覺上邊咧咁一個視覺上刺激到，可能佢想啦咁樣嚇。咁當中裏邊咧係嚇，除咗呢樣嘢嘅時候咧，當佢係準備有性生活嘅时候，或者性交嘅时候咧，咁之前里边咧，可能大家倾下系咪一个时间啦，时间上系咪一个好嘅时间啦，或者系咪可唔可以大家有个協议啦吓，即系等啲细路仔瞓晒觉，或者我其他搞掂咗啊，咁样或者系某段时间啦吓。咁係好多時咧，係我哋嘅性生活，你哋知好多時咧，夫婦咧就或者一個星期一次啊兩次，咁你就揀個大家有個 大家都係啦，大家都好輕鬆嘅，或者都唔係話太攰， 係啊，即係盡量唔好揀禮拜三，你揀禮拜五啊，禮拜六日啊嗰啲可能好啲啊，係咪 日日都咁攰點算？ 哦，咁啊要有啲 time off 嘅咧， 所以頭先阿 Matthew 一樣嘢其實真係好好，因為佢講出咗一樣嘢好好係咩咧？磨你，我諗咩大家要聽清楚。呢樣嘢係啲咩咧？就係咧，其實女性咧係好希望咧，你被愛同埋被尊重咧，呢一個嘅感覺咧，唔係淨係由床上開始。床上以外，我哋大家生活相處嘅時候，如果感覺到被愛咧，其實可以帶翻去入去你嘅性生活裏邊。Matthew 頭先你嘅意思就係 啦，冇錯嚇。咁令到我諗女士都了解男性係會比較衝動嘅，啊，佢感覺好直接嘅，想有啲嘢咧好快會想去達到滿足啊，成咁。中間裏邊咧，大家有啲互動嘅，即係有個所謂即係協議啦嚇，咁有咩情況咁，大家要了解。咁呢啲就係溝通，其實溝通裏邊就好多嘢可以講嘅嘛。 係， 咁 OK 啦。咁可以講下你啲 fantasy 啊，有冇諗下有啲幻想啊？大家咪因為覺得有冇幻想過咩情況之下，你感覺會好啲，或者係會興奮啲啊？咁大家喺度交流又溝通開始。 又或者即係播下啲音樂啊， 或者 音樂啊。 之前啦，即係沐浴啊、性啊咁啊，甚至乎啊，你作為鴛鴦啦、鴛鴦肉啊，成嗰啲咁啊，呢啲其 到個方法，係唔係話即係行埋咁我就真刀真槍咁樣做啦咁樣㗎？有時間 係咩？譬如有啲伴侶啊，即係外侶就話好好嘅，咩都溝通啦，攞曬出嚟講。咁、有啲可能佢真係完全唔講嘅。跟住，但系反而嘅性嘅关系可能真系越嚟越淡，但系又唔讲咩原因，咁又可以做咩咧？即系会唔会就系头先所讲嘅，好似头先嗰个男仔咁拎咗一大包嘅，系啦，女性嘅就无啦啦定系 surprise 咁样，反而可能吓到对方，咁可以点做咧？ 咁喺个情况之下，可能咧有啲可能中间有嗰个第三者嘅介入啦，譬如我哋一齐搵 性 事，两个开唔到，开唔到声嘅时候，咁样性事中间人了解大家，中间发生咩事咧，或者大家期望。望啲乜嘢，或者系咩？你覺得喺呢個性生活上，大家個指數係幾多咧？係咪覺得好滿意啊？定對方唔滿意啊？咁中間唔滿意咩？咁可能有第三者一個中介説咧，係帶俾大家嘅了解。咁好多時咧，其實好多時大家都再帶住好多誤會啊，以為係咁噶啦，係應該係你咁嘅反應，或者你係咁噶啦，有咩特別啫？或者係滿足你就算數啦，咁啊唔好要求咁多。咁中間裏邊咧，大家咧就捉時間長咗嘅時候咧，將一切都變成一個習慣或者一個routine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時咧，人個親密感慢慢就消失嘅、 即係呢個親密感亦都唔係一定要嚟自大家要有即係陰道嘅性交咁樣先得到滿足，係咪即係話嗰個性技巧可能嗱頭先講咗啲氣氛啦，身體唔同嘅部分嘅敏感度都可以帶俾對方一啲開心嘅感受。 係啦，咁我諗了解男女之間有少少個分別啦，身體接觸對性所謂嚟個性敏感區啊。咁男性嚟講，通常咧就比較集中啲喺個性器官啦，喺對眼啦，或者個嘴唇啊，成嘅比較集中嘅地方。而女士咧，通常咧成個身體都係咁有人甚至講咧，女性嘅最大嘅性器官咧就係整個個皮膚，咁接觸啊、撫摸啊成。就喺个中间里边进入，咁其实咧，大家个性接触我都讲，以前都讲过，就其实大家最后系满足到一个大家个亲密嘅需要。因为性生活就系促进大家个亲密，又当佢两人接触，两个身体接触嘅时候，一个好亲密嘅表现，亦都满足咗我要亲密感嘅需要。咁当中你唔系一定要做到要放晒烟花咁样，咁我中间你有啲 realistic 啲确切嘅期望嘅时候咧，中间里边有倾要开 try 唔同嘅嘢。咁頭先我同兩位主持人都講過，有啲事夫婦可以同佢講啊，互相討論性幻想之後，一齊去行嗰啲性商店啦，其實可以一齊去你可以落去，你唔一定買嘢㗎。 入邊揀啦， 即係要睇下可能啦。我哋 shopping 我都未試過，試下啦。咁可以同嗰個售貨員講，可能佢有呢啲方面嘅知識，有咩介紹啊咁樣。咁可能啲女士好尷尬嘅，買咁核突咁樣。咁先生可能呢方面咧，要做少少嘅主動啦。同太太OK， 你可以行入去，有冇諗過下試下？或者你需要睇下，我去買嚟，大家睇下研究下，睇下啦，傾下咁樣咁我諗頭先我講嘅就係話溝通啦，同埋容許自己有啲開放啦，同埋製造一啲意外。咁中間裏邊如果有一個大家願意去嘗試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即係解決咗好多中間裏邊嘅。 即 係 呢個都係一個叫所謂嘅前戲嘅咯喎。其實都 係 嘛。 係啊，呢個就係嗰個培養大家嘅感情。到你行完街咁，大家啲可能已經有個感覺嘅時候咧，咁就回家啦。 係冇錯，咁啊慢慢輕鬆咁度過一個愉快嘅晚上啦 嚇！就算末日來到，日復日未停腳步，走遍了荒土。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余能，全程营救，只有良朋，用岩流波，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跃上木朝向。 两伏渐然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沙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要双腿你老，游历旷野与丛林，潜游湖泊，穿波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营救，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其实爱情都是啊，即系有好多嘢咧，只要系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对方多啲感受嘅话，你哋嘅关系一定咧就会一进不退。 系啊，唱歌嘅系 Tony， 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问咁时刻嘅性情中人会有 Matthew 喺度， 同大家一齐讲啦，究竟性技巧嘅提升系咪真系可以增进大家嘅感情咧？吓、 啊，电话18723888开放热线俾听众打嚟问我哋嘅问题啊！ 获得担保，希望同案所有人的保释申请都获批，可以重获自由，吉人天相，呼吁外界继续关心案件。林景南同妻子一同离开法院，话非常惦念妻子同埋女儿，亦都相当爱家人，然后同妻子相拥之后离开。杨雪莹就期望大家平安，吕志恒亦都希望听日上庭的被告有理想的判决，又希望聽審的市民注意安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074點，升1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79點，係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08.27，瑞士法郎0.93，加元1.266，人民幣6.499，英磅對美元1.382，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6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22美元，卖出1,698.5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海洋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潮湿有雾。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明天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今次黄远之声演嘅动画电影，佢嘅对手唔系郑中基，竟然系 Jamie Foxx， 系我配先嘅，所以我配嗰阵时咧，其实大部分嘅角色都仲系讲英文，咁啊好靠导演现场去嘅要求啦，用声点样，用边把声啊，我都要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你知唔知恩妮姐姐周末有咩兴趣呢？ 我系 是 Mark， 我是印尼人， 我想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假期都要学多啲嘢。咁你翻去仲可以有知识，因为钱会用完，但系知识唔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时间来到11点07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的性情中人的环节。直播上面除了有彭晴有我莫莉之外，也都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创会会长 Matthew 在这里。今天呢他会跟我们讲的就是怎样可以通过性技巧去增加这个亲密的关系的。1872388也都开放我们的电话热线的。 是啊，没错，刚才讲了其实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前期呢就其实平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要只是等到在床上面用个短短十分钟就觉得啊一定可以令到对方开心。不是啊， Matthew 这件事都是刚刚才压完胶，跟住然之后就熄灯话是啦，上床亲密。 是啊，咁好多时候的感觉冇可能的。其实当一个人有愤怒啊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影响到整个的过程的心情 啊。都唔夠輕鬆添啊！真係啊，係啦，咁我哋啲聽眾都可以打電話嚟一齊都同我哋傾傾喎。 係啊，咁而家咧喺我哋嘅電話旁邊有一個叫 Chris 嘅 ，Hello， Hi Chris，Hello， Hello， Hello 莫莉 ，Hello 彭晴，同埋 Hello Matthew， 你好啊， 你好， 係你好啊，係啊，咁多謝。咁我其實就我同我女朋友都拍咗拖2年多啦。咁但係就其實頭嗰1年嘅時候，咁因為我哋大家都拍過拖，咁都好有，即係都有，即係就冇咁介意，就直接啲就想去，就有性行為啦，咁成啦。咁但係呢就年紀，即係頭嗰一年都仲係都有嘅，不過就本身都唔係特別多，可能即係我本身唔係特別話一定要成日都要咁樣啦。但係呢依年紀之間就好似發覺同佢嘅好似就真係再少咗，同埋我有時即係有時咁，我而家又有時想即係想聊下佢啊、性啊咁嘅時候，可能喺條街又錫下佢啊，或者成佢又好似唔鍾意我咁，即係好似好避啊，又話多人啊，又成啊，咁直情。即有時有機會可能喺屋企，可能上嚟我屋企玩，或者煮完食完飯，咁但係佢都好似冇乜，即係想同佢嚟下嘅時候，佢又好似冇乜心機，直情 冇興趣咁樣。 係啦，冇乜興趣。咁同埋即有試過有次係同佢唔係特別開心嘅時候，佢就突然間喺度話，其實我都唔係咁。即係咁想要咁樣咯，咁就想知係咪我哋有啲咩有啲咩問題唔點咯，係啊。 我反而想問阿 Chris 一個問題先啊，你之前有冇拍過拖？你女朋友之前又拍得多唔多拖嘅咧？ 我之前就拍咗2次拖，佢之前就拍過3次拖咯，佢就細我1年嘅，本身就。 会唔会关系咧 ，Matthew？ 咁大家有冇即系以往有个大家都有个性经验喺处嘅，已经喺 系啊，大家之前都有嘅，所以就冇咁避忌嘅嗰个开头嘅时候。 你觉得系已经转变咗，大家嘅关系转变咗有几耐嘅时间？大概 我觉得好似1年左右咯，依年几都好似唔系特别多，即系本身已经我头先讲都唔系特别多噶啦，本身即系可能。本身就算啱啱開始熱戀嘅時候都唔係真係咁多，咁但係後尾去到近期就可能講緊係再少啲咁樣咯，係啊， 即係冇咩身體嘅問題，或者你或者對方嘅冇咩身體嘅問題，係咯。 我知道自己應該冇問題咯，但係佢可能有冇都冇同我講咁咯，係啊。 咁你哋性生活滿唔滿意㗎？其實 一開頭嘅時候滿唔滿意㗎？ 一开头嘅时候系开心噶，系满意噶，好满意噶都系啊。咁但系即系我就会有时即系可能男仔始终都 會唔會有時驚咗，即可能都會聽啲 friend 講，或者即點樣都自己可能諗多咗，會唔會其實佢係可能已經有第二個咁啱更加滿足過我啊？咁樣就令到我會擔心呢樣嘢咯。係 係呢樣嘢，男士們可能都會特別緊張、介意，就會開始亂諗好多嘢。咦，佢係咪出面自己揾人解決咗咧？有乜理由我每次同佢想有嘅時候，佢又唔掂，又覺得唔好啊？ 呢個反而係女人常有啊，估唔到啊 ，Chris 都會有咁諗喎。 咁有時都男性嘢好難怪嘅，有咁嘅諗，即係個子宮個中間有改變咗，咁可能咧，即係你有冇機會，即係大家真係坐低嚟傾下，即係你嗰個現象，大家去睇睇個現象，或者傾下究竟中間發生咩事咧？係咪對方因為好攰啊，或者佢冇興趣啊，或者好忙啊，有其他嘅原因，或者佢因為有病啊，或者啲佢唔敢話俾你聽啊？咁可能中間你真係要坐低，大家兩位要坐低嚟傾下，即係大家好坦白咁講下，其實你都好想對方有個親密嘅關係啊，同佢有個交往，但似乎佢好似有啲抗拒啊，或者有啲尷尬或者咩啦？咁我諗中間裏邊真係要坐低嚟傾下，究竟發生咩事？ 系啊，因为咁样就影响到大家个性生活啦，吓佢嘅手。 同埋直情咁样，有时会即系可能同佢咁样有啲摩擦，或者即系有啲感觉佢唔系咁舒服嘅时候，慢慢自然有种感觉就系下次有一次同佢，即系唔系有一次啦，系有都有啲机会就系同佢一齐又系有呢、這个啪啪啪嘅时候啦。咁、但系佢好似佢嘅反应系好似好，但系我又好似。就擔心自己係咪真係令到佢咁開心？佢係咪又真係其實會唔會扮啊？即係嗰啲會唔會係咁樣咧？又 係 啦， 係 啦，又會擔心呢樣嘢咯， 係 啊。 咁我好多時咧就係即係呢啲咁嘅憂慮啊，成日好多時咧同男性嗰個表現咧就啱啱相反嘅。你越憂慮越多掛慮嘅時候咧，好可能真係令到你更加表現更加差。咁我諗中間裏邊嘅時候，好多時我諗翻翻頭先個話題咧，其實個所謂嘅準備啊，進入呢個性親密裏邊嘅時候。前戲，所謂前戲做足，即係你唔好話就係前嗰幾個字字同佢啊咁做字做啲咁嘢，咁之前大家關係啊好嘅溝通，大家明白對方嘅需要，或者對方有咩特別嘅 position 啊，或者係佢哋有咩嘅興趣啊，係 中 意 邊度或者敏感邊度啊， 大家可以 唔可以 講 過佢啊 ？Chris， 但係我問佢嘅時候，即係佢又話啊 OK 啊，依度都好好啊，依度都好，即係好似好。真系我有时 好敷衍你， 我又真又唔系敷衍嘅，有少少好似呢度有舒服，嗰度有唔舒有舒服，咁好似度度都舒服，咁我觉得系咪真系会咁咧？即系有啲担心咁样咯，系啊。 明白嘅 ，Chris， 咁我谂当。我諗你都要俾自己即係 overcome 呢樣咁嘅嘢，多你越多憂慮，越要專注自己嘅表現嘅時候咧，其實咧多出嚟嘅效果就唔係咁理想。我諗真係大家要傾下對方究竟有咩嘢會令到佢開心啊，或者性咁唔係一定要係性嘅技巧嘅，好多時大家兩個人嘅溝通啊，兩個人一齊做嘢啊，有冇做其他嘅即係除咗你即係喺床上做之外，有冇做其他嘅 大家相處啊，你哋嘅關係啊，你有冇成日關心佢啊？女人系啊，头先阿 Matthew 好强调咧，佢好中意你，即系好中意你锡佢，好似关心佢咁。 系 啊，或者 会唔会话点样？系唔好意思，但系会唔会话点样？可能话有冇啲点样？平时可能有冇啲咩 建议系咪啊？ 啲建议即系可以令到佢系可能对我系。系 生活上面啲 嘅，系生活啲或者设定个环境嘅时候，有冇啲方式可以浪漫啲咁样，佢会开心啲 嘅。我谂你要都了解对方嘅需要啦，咩时候啦，有时嘅需要你唔好咧，唔喺个准啱嘅时间出现，咁又系又大家又有好多嘅误会。咁我谂即系我谂要两个坐低，如果即系两个坐低倾唔到嘅时候，可能要话中间搵个中介啊、性治疗师啊咁样嘅，或者加上话佢走去中间做个中介人，去大家彼此嘅。 知唔知佢中意啲咩环境底下同你系啦，慢慢喺度谈下情啊，系啊，浪漫一下，知唔知啊？ 就系话好似以前可能啱啱拍拖嘅时候都系屋企啊，因为都唔系特别太有机会去酒店啊，咁可能始终各自屋企都唔系咁 方便， 即系咁想方便我哋出去过夜，咁可能都系。喺屋企多咯，應該都係，係啊， 係，咁所以係啦，而家可能真係你要諗多啲，花多啲心思諗下喎，由環境開始喎，要有啲佈局先得喎，真係 係 好啊，多謝你 ，Chris，thank you， 拜拜， 加油， 好啊， 拜拜，係啊，所以呢個性技巧咧就真係啦，唔單止淨係即時發生啊，一路點樣影響你嘅感情咧，其實都好緊要啊。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睡异国的艳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碎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剛才 Matthew 都講過，即係除咗氣氛之外啦，亦都要在乎對方嘅感受啊， 這個最重要， 多啲溝通啊。我相信咧，疫情之後咧，去旅行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 去哥本哈根， 好啊，咁就會有第二個自己啦。啱啱聽過係 Fiona 薛凱琪嘅《哥本哈根的另一個我》。翻到嚟繼續敏感時刻嘅城情中人， 係啊，其實 Matthew 頭先即係都同我哋嘅聽眾 Chris 咧，佢講一樣嘢啦，咁即係同女朋友之間嗰個即係性嘅關係啊，其實有好多，其實都係，即係呢個事實係咩咧？但係男士係真係好著緊自己嗰個表現，每一次即係係啦，喺個性行為當中，喂得唔得我嚇嚇，有冇令到你好開心啊？因為呢個嘅開心就直接就會令到大家個影響大家嘅感情噶嘛。 係啊，當中裏邊其實我好即係接觸嗰啲個案咧，都好多啲個案咧，有啲男士咧覺得佢咁樣子一就令到對方能夠即係好嘅享受啊，覺得對方好嘅享受嘅時候咧，佢覺得嗰個男士個 manhood 咧就會走出嚟啊！我只夠係男士，我令到對方滿足，咁又表現得咁長時間，咁好多時啲咁嘅。 係太過沉迷嗰啲嘅追求個技巧啊，追求佢又要做幾耐啊，以為就對方會滿足咧。咁、其實咧就係、偏偏咧呢、這個咁著重嘅時候，就忽略咗對方嘅感受、或者對方專注到對方係佢有咩回應啊，或者佢有冇感覺係咁啊，感覺良好啊，或者係真係中意咁樣嚇、即係好多時咧就男性好多時咧就可能睇啲 AV 片多啦嚇，咁、有好多時嘅觀念就標咗啦，令到以為我咁做咧女性一定要開心啊咁樣嚇，咁其實咧。就冇真正睇到女士嗰、那個感受，因為女士嗰個感受就係好多時即係性只不過一個方法，令到佢即係感享受到呢個尊重啊、愛啊呢、個咩？男士可能就是一個滿足啦，一個性嘅發泄，一個滿足。咁當然男士都有呢個帶到個親密感，咁大家前後個次序唔同嘅。 咁 Matthew，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頭先一直都講啦，女性就好似話冇乜呢個滿足感啊，但男性可能都會嘅，會唔會因為佢睇得多 AV， 搞到同個女伴一齐嘅时候，个女伴又令到佢冇满足感，咁啊女伴又可以做啲乜嘢咧？系咪再刺激啲，刺激个 A V 咁先得咧？ 我谂大家 我又学下佢咁样系啊！ 你可以尝试，如果你觉得女士可以开放自己嘅时候，即唔系集做晒咁多样嘢啦，亦都可以尝试中间里边嘅嗰啲体位啊，或者系嗰啲咁嘅技巧啊，咁样合反应，唔系你可以决定嘅啊。不过我谂中间里边咧，就系最深层里边嘅时候咧，大家里边咧，大家个唔安全感啊，个冇安全感啊，如果我唔敢表現嘅時候咧，咁你可能覺得你係咪即係同我關係差咗咧？而對方如果我真係又要又唔扮下咁享受嘅時候咧，我又驚你又唔再愛我嚇。咁、大家中間你即係好多大家係猜度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就係中間裏邊嘅溝通嘅問題。同埋我哋好多時咧，香港人咧對呢個性知識咧，其實咧好多時係似乎好多啊，但係好多時咧唔係準確嘅、即係所得嚟嘅方法啊、性啊，以為係咁嘅時候，咁好多時真係要去睇下揾啲好嘅好。良好嘅嗰啲性教育嘅知识嘅书啊，大家互相一齐去睇，其实两个系一个学习。其实中间里面呢就咪沟通咯，用咗嗰个课本又好，用咗个YouTube 好 ，video 好，咁大家可以倾下。我唔系。你可以傾下技巧，亦都可以傾下就藉著呢個嘢，大家每個溝通啊，呢個嘢呢個方法都幾好喎。我諗或者我可以可能幾享受啊。哇！呢個方法好難嘅，唔得嘅，我唔好啊搞。 尤其是對一啲結咗婚好耐或者喺埋一齊好耐嘅情侶或者係夫婦，即係可能大家都習慣咗啦嘛，有好多嘢都有，即係可能有啲厭，話唔好話厭啦，或者習慣啦，係啦係啦，有啲悶咁樣。咁可以借住呢啲小嘅技巧，其實又提升到大家性生活嘅質素。 係啦。就啱啱就頭先講嘅時候，希望大家可唔可以開放少少咧，做一啲俾大家啲唔同嘅意外咧。其實中間裏邊咧，就可以令到好似落啲調味品咁樣，令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愛情嗰、那個。果實啊，可以更加豐富啲， 咁啊好啦，頭先不斷喺度講啊前戲啦，跟住中間成個性嘅性技巧或者性行為嘅過程啦，咁但係就成個性行為就係咪即係完咗啦？大家完事啦， 各瞓覺啦， 各一個瞓覺係啦，咁就算數噶啦。 咁好多時咧，我哋都要強調一樣嘅 after sex， 咁 after sex 同即係前戲同後戲其實都重要嘅。后戏里面好多时你话，系咪咧？做攰晒之后咧，咁啊，我去瞓觉啦，咁样。咁系呢个好自然反应，因为性生活呢个性刺激之后咧，性交之后咧，当然有身体个疲累嘅感觉嘅，通常嚟讲吓。但呢个所谓疲累，成日一个满足嘅疲累，希望系一个满足嘅疲累啦。咁大家系一个拥抱啊，就唔系啊，各嘅各自己。啊！咁攬你嘅攬頭跟住瞓覺。 唔係啊，係啲女人好中意問你愛唔愛我。你會唔會愛我？你仲愛唔愛我？ 我係佢係嚟即係性行為之前就問啦，梗係。 唔係啦，女人係好中意做完就問啫。 所以咪話蠢咯。 性行為之前問個男人，梗係愛啦。咪快啲再 聽呢句啫嘛。 我諗 做完之後就要再認證。 如果個男士係滿足嘅話，咁可能咧，女士想要求個要求嘅嘢嘅時候咧，可能佢可以俾。佢嘅，因为当佢满足之下嘅咧，佢觉得咧啊，你要咩都可能都好啦，好啦，肯定我俾得你， 钱啊都俾啊，乜都俾啊。 咁其实里边咧，其实我想带出个信息咧，就系咧，喺嘅后戏之后咧，其实应该大家虽然。可能係好短嘅時間，但唔好因為各自咧走去食事後煙啊，咁啊或者去咗廁所咁啊算數啊，倒頭大睡，咁直接俾大家個尊重啊，大家擁抱啊嘅啊，即係唔需要做賽後分析啊，即係唔好做賽後分析，咁大家即係嗰個擁抱啲嘅，即係講啲親密嘅説話啊，其實呢一個好滿足嘅一個對，比如對方 即係成個過程應該要即係係啦，最好就係喺後邊即係完事咗之後都有少少呢啲表現係啦，咁就特別 多謝。 對方啊同你一齊一個親密嘅交流啊。 真係唔好即刻瞓啊嚇！ 係啊，仲要記得講我愛你啊！ 係啊，咁就唔使問啦。 當然啦。 今日 thank you 曬， 多謝 你上到嚟啊！ 好嘅， 多謝你， 拜拜。好嘅，拜拜。 我想战死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暮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忙碌，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剛才 Matthew 都講過，其實呢性技巧不是就咁話之前的前戲嗰幾分鐘、十幾分鐘，中間仲可以有好多不同的嘢嘅，減輕下佢嘅家務啊，幫下湊仔啊，甚至乎幫一齊啊，唔係幫啊，浸下浴都可以 嘅。嗱，所以真係啊，有好多好多嘅心思可以花落去，其實就係由平時生活開始啊。 葉巧林嘅浸浴，轉個頭翻嚟，唔知會唔會都有浸浴嘅情節呢？ 嚇，鄭公子喺度浸浴， 唔知會唔會咧？咁我一陣間會有。夜游郑公子嘅环节啦， 十一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國人大會議朝早在北京開幕，議程包括審議有關完善本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議案，建議調整優化特區選舉委員會規模、組成、產生辦法，賦予選委會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以及直接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新職能，建立全流程審查機制。議案表明，完善選舉制度會以決定加修法的方式進行，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關於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但無需修改基本法正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表示，香港社會近年的亂象反映現有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和缺陷，有需要完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完全尊重中央對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主導權，特區政府會全面配合，堅持實踐愛國者治港原則。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完善选举制度是要达至爱国者治港，只要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不要破坏等，都是爱国者。有份促成新增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的自任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指出，如果最终取消五个超区议席，有如民主倒退，又认为如果民主派在日后的选举无胜算，就不应该参加，否则会成为政治花瓶。全国人大提出的议案包括建议让选委会可以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有现任民主派选委认为改动反映政制倒退，但要尽力参选争取机会发声。律政司撤销复核四名初选案被告的保释，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和林景南晚上离开西九龙裁判法院。四人离开法庭时，庭外有人高叫加油等口号。刘伟聪表示侥幸获得担保，希望同案所有人的保释都申请都获批，可以重获自由，吉人天上，呼吁外界继续关心案件。林景南同妻子一起离开法院，说非常惦念妻子同女儿，亦都相当爱家人，之后同妻子相拥然后离开。杨雪莹就期望大家平安，吕志恒亦希望听日上庭的被告有理想的判决，又希望听审的市民注意安全。吕志恒的养母亦都感谢裁判官容许他们延至星期一才提交保释金，指心情有如坐过山车，希望律政司最终会撤销所有被告的控罪。日本政府宣布延长对东京都、千叶、神奈川和埼玉县的紧急事态宣言两星期，直至今个月21号。首相菅义伟在政府对策总部会议上落实决定，认为有关地区目前的疫情形势未足以按预期在星期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形容措施是必须以保障民众的生命和生计。共同社报道，多名卫生专家亦警告，过早解除有关地区的紧急事态宣言或会导致疫情反弹，在距离东京奥运不足五个月时间，对当地医院构成进一步压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67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6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1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7，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46美元，卖出1,699.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Hold back or fight back。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单身体只有梦游。你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放松我同问候。 出道以嚟有唔少神徒外带，但同时都承受住好多嘅攻击。Anson Low 用音乐反击，写出如何对抗被欺凌嘅世界。 心力可追究。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点位千次不讲你强挑的错算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 圆湖作曲 JL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编曲 JLF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今日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骆日明，隔咗差唔多4年再同 I.F. 波成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感觉就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咗人妻之后咧，讲嘢好慢啦，咁啊捞得都好慢啦，接收嘅资讯都好慢，好长气嘅。我系骆日明，想知道我同三年几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I.F. 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耶、yeah!！ 今次的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飞图入面的 MV 咧，佢有自己的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是佢谂的 所有的耳环饰物啊，都是叶生搞的 如果有人话、好像不是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敏感时刻。 耶耶耶公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晚嘅夜游郑公子时间啦，彭晴。 莫莉，我最开心听呢一个嘅环节系乜嘢咧？唔使带行李，哇，已经可以四围去嘅。 对于我嚟讲，直情带行李都去唔到嘅地方嚟。 哦， 叹为观止啊、 哦！其实不过可能咁，我哋参加呢一个嘅郑公子嘅即系游历团咧，可能即系带得太多嘢都冇咩需要啦，因为佢哋都唔使着咁多衫。 系咪郑公子？首先大家好啊， 系 同埋最紧要，我觉得呢一种嘅旅行始终都。女性可能未必咁中意， 我哋都唔入得咧， 咪将都唔系噶，可以 将佢拖晒变男性嘅话，女性咪开心咯。就好似早前你讲韩国呢个 case， 哦咁啊系， 咁到时我又唔会再出现啦。 咁啊系，要你做导游带我哋去啫， 系啊， 都可以噶。我都话其实好多呢啲游历嘅嘢咧，都好欢迎女性啊，只要即系你系 open mind 嘅，即系想法唔会话啊好。嗰啲叫做咩？ 保守啊， 系 啦， 又唔系， 你咪见到，哎呀咁噶，系啦，酸啊！ 即系我哋都系偏向啊，你嚟到你都系啊会开心嘅， 系， 因为最紧要都系嗰句啦，出得嚟玩都系希望大家开心。 系，今晚我哋都系啦。 不欢而散系最唔希望。 系，今晚我哋都系啦，我哋心情准备好啦，你带我哋去边度先？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郑公子。 讲下讲下都去过几个地，即系几个国家，咁不如又去一个我哋香港人都几热门去嘅地方啦。西式得嚟又比較近啦，我哋不如去澳洲啦， 好啊，正啊！即係我哋香港嘅冬天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夏天嚟噶嘛， 係啊，所以呢樣嘢都其實真係幾吸引嘅，尤其是一啲譬如偏唔中意熱嘅人，又可以調轉頭去揾一個 season 去，或者中意熱嘅人，中意去沙灘嘅人，就永遠冬天都可以去下沙灘啊嘛。咁我哋咁啱嗰次咧，其實就正啱。就係呢個嗰邊嘅熱天，呢邊嘅冬天嘅時間，即係其實幾近呢一段時間， 避寒避寒， 係啦。咁有冇啲咩睇咧？去沙灘， 係咯，咁簡單，天體沙灘咁，咁簡單。 咁最主要嗰一次去咧，當然都係有嘢做啦。 係，知嘅啦，知嘅啦。 每個禮拜都係咁嘅，明嘅明嘅。 咁但係有嘢去做之前咧，其實呢件事咧，我知道去之前我知道咗有成兩個零月嘅，咁啊有少少 preparation 嘅，因為首先 plan 嗰個 business trip 傾咗一段時間啦，另外再亦都當地嘅朋友亦都有同我講，喂，不如咧阿兄弟。 你就一就個時間，你可唔可以將你嗰個 business trip 咧，大概呢段時間呢一個禮拜內發生咧？咁我就當然當其時我已經有問我。點解一定要嗰段時間呢？係咪你唔喺你之前或者之後有啲時間你比較忙啊？佢話唔係，最主要因為咧，我哋有一班朋友自己準備緊一個 private 嘅 party， 咁所以既然咧你都會過嚟，亦都係差唔上下嗰段時間，你不如就喺嗰個禮拜嘅時間最好你可以過到嚟，或者你留耐啲又得。咁我 end up 咧，我就係、是。留耐咗嘅，咁咁當然我亦都有問佢話嘅，其實呢個 party 有咩咁特別、一定要我就個時間咧、我其實 party 都成日去噶啦，來來去去 太多，又係唱卡拉 OK， 係啦，即係唱卡拉 OK 好，或者去 club 好，或者你去即係跳舞又好，大致上都係飲酒啊，同朋友傾下偈啊，識下女仔啊，咁、我就即係所以有問我啊，點解一定要嗰段時間？因為我哋喺度安排緊一個比較特別啲嘅 party， 就係要好 private， 淨係我哋一班好熟嘅自己一班朋友。因為咁啱咧，喺嗰段時間咧，會有一啲有一啲頭先你講嗰個咩 term 咗啊？呢個係咁樣嘅，係其實鄭公子講咗事先講咗俾我聽，咁我要即係將佢。俾一個更加有動感嘅名佢， 有畫面啲 嘅。係啦，所以呢一個嘅 party 叫做愛情動作片女星嘅 party， 個個香港人好恨㗎。 我其實想講咧，唔好淨係講女星， 係 男女星都有喺度。 哇！嗱，你見日本嗰啲咧嚟香港簽名會咋，幾多人排曬隊啊？ 係啦， 何況呢個鄭公子可以去到個 party， 我哋男優都有喎嚇，即係阿加藤英嗰隻手指啊。 反而嗰啲咧，即係亞洲，反而亞洲區我未，反而未試過。咁啲外國嘅區號咧，我反而就去咗嗰一次。 哇！都已經令人羨慕啦。 我咁當其時我都真係， 唔怪之你要籌備兩個月咯， 睇翻啲片先。 唔係講真嗰句， 澳洲愛情動作片， 好老實，既然。事先之前已經知道會有樣嘢咁嘅發生咧，當然都有問定了啦。 即係話喂， 邊套嘢邊個啊會出現啊？男又好，女又好都想知啊嘛。男亦都會睇得，咦？究竟啦呢個有幾堅咧？即係嘛？女又究竟呢個有幾索咧？即係或者有唔同類別咁樣噶嘛？所以都有做一下啲即係事前嘅功課嘅，即係一定有啦，係嘛？即係點都要 Google 下。係 我唔信就咁 Google 咁簡單。 當然會睇下啲。 系啊，你哋睇佢演出。 大家成年人点都要睇一睇噶嘛。同埋讲真嗰句，我谂大部分男仔男士咧都有一个咁样嘅fantasy， 系 即系 fantasy， 即系 有一个幻想， 系有呢、一个幻想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可能读紧读紧呢个中学嘅时间啦吓，讲高啲啊。 哎、真的 中學的時間都會啊，開始對呢樣嘢有興趣的時候，都曾經一定會有幻想過啊， 你性幻想啊， 係啦。如果能夠去到呢、這、一個，能夠出現喺呢一個場口的時候，自己會點樣呢？所以呢兩個月咧未去之前， 哇！呢啲已經係嗰啲劇嘅橋段 啦。係啦。 咁你哋都做，你哋做電台有接觸咁多啊？ 我未去過呢 party 啊， 我都冇接觸過呢一班演員。 接觸即係呢個娛樂界嘅，我係寫電影嘅或者寫劇嘅，好多嘢都真係嚇真實嘅一邊都有擺落去嘅。咁所以即係話呢兩個月其實我都行咗好耐。咁到終於去澳洲啦，去澳洲去到咗啦。咁當然永遠都係做咗嘢先，咁同埋嗰個派對都係喺呢個週末嘅時間發生，咁所以做完嘢終於啦，等到嗰一日啦，跟住我就好興奮啦，咁當其時咧，其實佢哋 set 咗喺一個佢哋自己朋友圈，一個私人嘅一個叫做 大宅， 一個大宅入面啦，咁其實大家都好容易想象到啦，總之大概都一間大宅入面有有游泳池啊，有。遊戲嘅地方啊，咁一個真係好完全私人嘅，所有人出現嘅都係佢哋自己好熟嘅一啲 ，whether 係朋友或者朋友嘅朋友啦咁咁我哋到我真正個朋友帶我入到去呢間大宅嘅時候咧，哇！我童年時嘅啲幻想， oh my god， 比我幻想更加好嘅畫 畫面一陣一陣咁樣係咁撲面而過嚟。 我想問鄭公子，似唔似我哋喺電影睇到嗰啲開場白嘅片段先？ 我唔知道你睇邊出戲啊？戲有咁多，我唔知道你 係咪嗰啲打開做鐵大閘、大閘咁樣， 全部人都只係著住三點式高踭鞋，跟住無論係房啊、廳啊、泳池啊，全部都係人嚟嘅。 嗱。我剛才講了這個是比較 private 的， 就是在間屋裡面，是在 間屋裡面都不是太多人，但是呢人數上呢其實我們特地是 keep 得比較低一點， 是啊， 即是不是一個 open party， 是因為可能班兄弟的想法都是我，希望大家會有啲著落咁樣，可以識到一個嚇，大家有 connection 嘅咁樣，可以玩得好開心咁樣。所以人數上呢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咁但係俾我嘅感覺更加覺得 系咯，夠曬私隱度啦， 系啊，因為喺一個咁樣嘅場景入面啊，原來人又唔係太多，咁啊個個人坐曬喺度啊，咁講真嗰句真係亦都有男演員出現，我都亦都有去八下男演員各方面嘅一啲 啲特徵啊，或者 資訊啊、取下經啊，係咪？我哋要永遠喺度向前去進步啊嘛，所以我都有問下取下經啊，究竟點樣可以令個件事長啲啊？ 即係睇戲嘅時候啦，係咁入到去見到啲嘢，你又見到啲人坐咗喺度，咁佢哋點樣啲衣着打扮，或者你當日點樣去準備自己咧？ 咁講真嗰句啊，去到咧就梗係見到全部都係基本上 bikini， 男士嘅咧亦都係基本上都係啊，淨係著住條褲啊。係 係。 當然我去到嘅時候，當然我係著住件衫啦嚇。 係你著西裝咁樣。 咁啊冇，梗係唔會著西裝啦。 係咯，好似夏威夷衫嗰啲係咪啊？ 即係我係好 casual 咁樣去，因為都係知明知大家一班朋友係。pool party 嘅，咁 casual 去，咁當然去到會話換翻衫啊，咁我所有朋友啊飲啊食啊，全部都有唔同嘅地方，你自己都揾到，你自己揾啊，好 self serving 嘅，當然亦都有啲waiter 喺度都幫下手咁樣啦，有啲廚喺度準備食嗰啲嘢啦，咁最當然每我哋去到頭先講過話，我都有同下啲男演員傾偈，咁當然唔少得一定要去揾女演員， 係啦係啦係啦。點樣 approach 佢哋，或者係佢哋？ 咁首先我都想講啦，嗰次咧即係嗰次咧其實都起碼有 around 15-16個 under-20個嘅女演員喺度。 係係。 咁可能因為我其實唔係好記得佢哋嗰次去澳洲係因咩原因咧？不過其實亦都有 mix 到嘅，即係意思有澳洲嘅女演員喺度啦，有美國嘅女演員喺度 啦。哦，總之係愛情動作片界嘅 係啦，各方啦， 演員啊， 你都知愛情動作片都好國際化， 係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明嘅明嘅明嘅。 咁當其時，我就當然亦都喺度望下望下望下，其實有咁多位女演員喺度啫，亦都有翻咁上下咁多朋友喺度噶嘛，大家都好似嚇。 等緊， 會唔會最知名嗰個就最多人圍住佢傾偈咧？ 嗱，其實好老實講啦，嗱，男士嚟講咧，就我覺得唔係真係所謂潮聲嘅，即係你去到嗰個 party 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有邊個傾得嘅都冇所謂啦，傾下先啦，係咪先？有邊個覺得好似可以 approach 去傾下，咪傾咗先咯，飲下酒，大家傾下偈。咁所以我都好隨意地，亦都 approach 咗其實近住喺個 poolside 嗰度都見到其實一 group 人嘅，咁都有啲我啲朋友喺度，咁啊索性就坐埋一齊，大家喺度傾 下偈，係啊，冇錯。咁佢哋係點啊？嗰個態度，或者你點樣同佢即係叫所謂？break the ice 啦，有冇啲话？我成日睇你 嘅，你直接同佢讲咩？你冇理由就好似之前咁同佢讲，你平时私底下做咩职业啊？你学生定咩？你唔使问嘅。 真人同相镜争得。 其实我只可以讲话，各样嘅都会有咁嘅发生，即系譬如我有朋友嘅，可能头先同你讲嘅嗰种比较好似 fans 嘅心态有讲啦，咁亦都有啲咧系可能比较內斂啲嘅，淨係聽著人嚟講啦。咁我自己個 approach 咧，不嬲我都係比較即係 friendly 啲嘅，即係好 friendly base。我真係想去認識下你，咁啊有咩都講得嘅。咁啊，其實都係 say hello 啊，跟住 how are you， 跟住啊開始問下你啊，你嚟呢度幾耐啊？即係啲好 好 general 嘅問題， 由淺入深咁樣嘅。 係，咁你嗰日揾到邊個傾偈啫？卒之係啦。 哦，名呢度唔講啦。 我知。 套唔到佢料啊！ 哎呀，都唔講啊！形容下俾我哋睇下佢有。 幾玲瓏浮質 嗰一日咧，我係同咗好多個都有傾嘅，佢全部都有傾過偈嘅。咁但係你話最終去到夜晚比較即係 private 啲，大家真係傾得深入啲嘅，我有同兩個女仔有傾。有兩位女演員 啊，正如彭晴話，即係佢哋同電視係咪真係好大分別咧？定係冇分別㗎？一樣嘅， 你講邊一 part 先？ 無論身材 係啦， 其他深入啲嘅傾偈啊， 笑容啊， 講真嗰句啊，身材當然外國嘅演員不嬲喺呢一方面比較誇張，真係好大的， 但係真定假㗎？ 咁當然係假㗎啦，係 咯， 大部分假㗎啦，咁啊。但係我就話啊，我當晚傾得比較深入啲咧，有一個就係嚟自美國嘅，另外一個係佢哋當地澳洲嘅。咁啊佢哋其實咧，我唔算一個太高嘅人啦嚇，佢哋都真係六尺有。 哇！巨人啊！ 但我不嬲都同啲朋友講話，其實冇所謂，大家坐喺度， 係唔好企起身，係啦，坐喺度傾偈， 即係下下都企到噶嘛，咁大家坐喺度，甚至乎啦，我哋匿喺 sofa 度咁樣，咁啊可以大家喺度傾下偈，飲下酒咁樣。 系，咁佢哋有冇同你嗱，即系日本嗰啲 A.V. 女郎啦，佢哋啲經歷都好多噶嘛。咁有啲可能又為屋企啊， 其實大部分 咁或者有啲想走紅啦。呢班你見到嗰啲係啦，女優啦，正所謂係咪？ 係， 啲身世係點樣咧？ 我自己嗰日傾得比較埋嘅就話呢兩個嘅時候，佢哋都冇太點講啊，即係佢哋嘅諗法都只係話哦。我需要為生活 哦，係， 而我又好中意呢樣嘢嘅，咁我覺得冇所謂啊，都係一個都係一樣藝術嚟嘅，即係對佢嚟講。 咁班男優除咗去解答你哋嘅疑難同埋問題之外，佢哋仲有啲乜嘢嘅工作咧？ 哦，我想話嗰次咧，其實咧亦都有女士嘅同喺度。即喺澳洲嗰邊嘅一啲， 係即係個 private party 都招呼埋女仔， 有，即係自己一班朋友嚟。 哇！ 我冇諗過女仔都會夠膽，即係 各取所需啫嘛。 開放到大同男女一齊開個 party 喎。 我哋去 party 啫喎。 party 咪就一個 party 咯。 咁鄭公子咪揾女星咯。咁係啦，我哋咪去揾男星咯。 同埋有陣時有啲女性都中意揾女性噶嘛。 系， 有時男性嘅都中意揾男性 嘅，系，我哋都明白嘅，系啊，喂，咁即系所以嗰晚其實即系對你嚟講啦，頭先你就話即系細個時候都會有呢啲諗法啊、幻想啊等等啊，到你嗰日親身真係親眼親身去接觸佢哋啦， 你覺得點樣？好似覺得活著電影中咯 ，really 真係㗎， 咁講真， 再傾深入啲都係活在電影中嘅。 咁我自己嘅自己嗰個 experience 覺得哦係其實。好開心嘅，即係大家傾偈嘅時候，即係當你唔係，即係你唔係就咁去嗰度，跟住可能見一個鐘頭咁樣，即係我哋比較長嘅時間，變咗大家 warm up 咗咧，跟住有一個 friendship 嘅感覺喺度，即係大家喺度。 有冇交換 Facebook？ 咁快 friend 咗啦，已經。 咁啊，當然有嘅。 哦，真係有交換大家聯絡方法， 即係聯絡方式一定有。聯絡方式一定有，咁我亦都其實keep 住都有聯絡嘅， 即係佢哋 account 可以睇到， 唔係我話有聯絡啫， 有聯絡係。喂，咁你講 到咁表面嘅， 咁你嗰晚都同佢係啦，都咁深入了解啊，係 咯。 咁 個深入了解係咪都係真係活在電影中咧？頭先個問題， 即係會唔會覺得變成戲中人咁樣咧？感受好似有啲， 定係原來唔係嘅電影真係電影。 我自己嘅感覺嗰次真係 living in the movie 噶，真系好似喺电影入边噶，系啊， 哇！ 咁你之后翻唔到转头噶 咯？咁又唔会，点样为之翻唔到转头咧？ 咁完美， 即系咁丰富啊！ 唔系嗰个系一个，即系头先讲过呢个一个你个 fantasy 啊嘛，即系你完成咗一个好似啊由细到大。知道呢樣嘢嘅， 咁呢個即係其實咧，我想即係問下你個朋友啦，係啦，咁希望你喺你個 business trip 嗰段時間可以把握到呢個所謂嘅愛情動作片女星嘅 party， 佢哋咪成日都會有呢啲 gathering， 有呢啲 party 嘅，就會邀請啲朋友咁樣去即 係我呢 一齊去啊！ 我呢一 group 嘅朋友咧，佢又唔係好 regular， 但係時不時佢都會有嘅，因為亦都應該亦都因為其中有一個朋友喺。 投資呢啲嘅 有係啦，即係有喺呢方面嘅一啲生意喺度嘅。 哦，我呢個又要遲啲再問下。 你想问咩？你想参与啊？比较难啲、啊，拍晒膊头都未必得、 啊。我咧有啲人好似嗰啲叫咩啊？各有各嘅喜好噶嘛，你唔知噶、啊。 咪呢个当然啦，不过我即系话我朋友开嗰啲咧，冇玩另类啲咁多。 OK OK， 开拓新市场。哇，哎，好啊， 哇，今日真系好丰富啊。啊，咁啊，今日事分完晒郑公子啦。 系啦，唔知你嗰日你哋一齐开 party 嘅片段会唔会迟啲喺片睇到噶？呢、這个郑公子咧讲啲嘢真定假噶？ 梗系真啦，但系真到我都一下质疑，喂，真定假噶？郑公子， 嗱，我哋就识咗郑公子好耐嘅， 系， 我就唔会质疑佢呢一样嘢嘅。 唔系，我就会觉得你冇咁夸。 不过你知啦，真系好难发生嘅啦，佢发生啲嘢。 系啊，但系佢就话俾我听，原来现实生活入面真系会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 系，不过这个机会未必是你和我的，所以继续要听我哋嘅节目啦。 系啊，再加上咧，而家呢一首歌曲亦都好啱我哋听，佢系杜德伟啊 ，Too Sexy Baby， 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Happy Friday，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